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係你個 GM 呢，其實即係你都要幫手寫 VMV 嘅，但到最後係去拍板，認為呢個 VMV 係過唔過嘅呢，其實就係比個 GM 係更加高嘅、甚至比個 CEO 係更加高嘅，就係嗰個 director 囉，係咪個 chairman 囉，係咪就係嗰個董事局個局長或者成個董事局。好啦，咁我哋就 adopt 呢個 VMV 啦，咁樣嘛。好啦，咁 GM 呢，所以佢就係要具體嘅規劃，咁入面你牽涉到資源嘅分布。咁、當然呢，如果有時有個 leader 呢，我哋又唔排除呢，一個 good leader 呢就係都可以係一個好嘅 manager。但係佢唔一定會做曬一個好嘅 manager 要做嘅嘢。所以其實一個 good leader 呢，佢都要有個好 manager 嚟 support 佢。咁如果喺用一個好老土嘅例子呢，就係、一個好皇帝都要有一個好宰相啦。係咪係咪即係個好皇帝。好英明嘅皇帝，嗰、那個就係 leader 啦。 咁有少少似總理，同埋呢個。 其實而家我哋世界上好多呢啲政治制度，某一程度上都係㗎。 都係咁樣喎。 即係你知啦，個死人普京咁樣係咪，即係呃呃片片咁樣，佢又落咗嚟，因為佢個 term 過咗期啦嘛。咁於是就普京就捧阿梅德韋列夫，係咪，嗰陣時佢做總統。咁啊，梅德韋列夫咪做總理囉。咁、但佢做咗唔知係五年定十年，好似唔知係俄羅斯係咪十年。咁佢做咗十年，其實已經唔能夠再做啦。佢竟然呢可以玩嘅手段呢，佢落嚟佢就做總理。就捧阿梅德韋列夫呢就做總統。做一屆。咁佢就過咗冷河啦嘛。於是佢而家又做返總統。梅德韋列夫又做返總理。哇，即係呢個喺人類歷史上呢，我覺得都係差唔多係近乎係獨一無二㗎啦。係普京開呢個先河。係咪，即係佢喺民佢玩呢個民主制度㗎嘛。咁但係呢，即係我哋而家唔係關心呢樣嘢，我哋就關心就話點解有總統同總理㗎呢，係咪，就係咁啦。就係、其實某一程度上呢，嗰、那個總統就係 leader。嗰、個總理 就係 manager， 就係 manager 啦，即係等於以前皇帝同宰相，係、好啦，咁就係、但係講真呢，我覺得喺現代啦，作為一個 team leader 啦、其實你都避免唔到 manager 要做嘅嘢嘅，即係除非你真係去到好似普京咁啦、即係你又唔係真係皇帝㗎嘛。好啦，咁譬如我而家講作為一個 team leader， 即係嘅假設你 leader 一個 team，又唔好話太細啦，譬如你個 team 入面有20個人，即係你大公司有一個 部門，咁、有20個人，但係即係你就係個 team leader 啦。咁嗱，我又想講下你作為一個咁嘅 leader 呢、即係唔好去到咁高層次呢，你其實係應該擁有啲乜嘢嘅技巧呢？我哋想嘗試將佢 break down 先。 OK， 咁你會覺得有邊幾樣嘅技巧佢必須要有嘅呢？ 如果講技巧嘅話呢，咁就就撇除咗佢個人嘅特質啦。咁、如果講技巧嘅話呢，首先我會覺得係要理解佢嘅成員嘅能力啦。 啊，好嘢，呢個就叫知人啦。 係啦係啦， 咁知人先至可以咩呀， 就可以善任嘅。 善任啦，冇錯，呢個就知人善任。 同埋唔單止係個能力嘅， 即係了解你嘅 members。 係啦，唔單止純粹去理解佢能力嘅，係要從佢角度去睇一啲事情嘅。 仲要仲要理解埋佢嘅性格添。係 啦係啦，當然 有啲人係好火爆嘅，即係有啲人係擅長呢樣，擅長溝通唔知咩嘅咁樣，係咪，好。好，咁仲有咩能力呢？ 第二就係話頭先咁講啦，即係唔係話純粹係了解佢自己，了解對方啦。第二個就係從佢角度去思考，即係從佢嘅不如從嗰個成員呢佢嘅角度去諗一件事嘅。譬如話我做一個決定，咁我諗下究竟我嘅跟隨者呢、或者我嘅下面我啲員工啦，咁、究竟佢會點諗呢件事呢？係啦，佢接唔接受得到呢？咁呢個都係我就 好嘢喎 ，Jeffy 其實一講就講到去一啲好高嘅層次嘅咯噃。係啊，咁即係話，即係你要了解嗰啲下屬嘅睇法。 係啦係啦，冇錯啦。 係啦，好。 咁如果仲有技巧呢，咁當然係溝通啦。 或者特質啦，嗱，我哋唔好淨係講技巧啊，即係佢要用個咩特質呢？ 如果講特質嘅話呢，我覺得首先 技巧都可以嘅。 首先第一步，即係可能呢個係我自己睇法啦，就係嗰個人要好有誠信嘅。 係啦，我哋叫 integrity 啦。 係啦，冇錯啦。因為呢首先就係你要同嗰、那個，因為你作為一個 leader， 作為一個 manager 啦，咁其實關鍵係你同嗰、那個你跟隨嘅人嘅關係，即係你同佢嗰個。你同佢嗰個relationship囉，咁你同佢嘅關係呢，所以第一步即係我覺得 一個關鍵嘅地方就係你要同佢溝通得到。 係，哦，咁呢個另一個啦，呢個就叫溝通能力。 係啦，冇錯啦，溝通能力。所以呢個就係誠信之外啦，你要同佢，你要同佢有個溝，你有一個好好嘅溝通能力。你要同佢，起碼佢會咁表達佢嘅諗法啦，你又可以直接去講到你嘅立場俾佢知嘅。 即係你嘅表達能力。 係啦。 你嘅溝通能力。 係啦，冇錯。 唉，唔係咧，你嘅心入面諗乜嘢，但你講嚟講去都講唔出。 係啦，係啦。 嚇，嗰啲 team member 都唔知你心想乜嘢，咁就死火啦。 或者就算係一啲嘢，你要咁講啦。即係話你就算可能有一啲決定係對佢嚟講會難嘅，係啦，咁你就可以直接就冇話有太大障礙呢去大家溝通得到，係啦，因為我哋都要睇一個根據理念而去做一啲嘢，係啦，做呢件事㗎嘛。 好好。 係啦。 好啦，仲諗唔諗到仲有咩能力呀、啊、或者特質呀、啊、一個好嘅領導係必須具備嘅呢？ 喂，不過呢，其實我諗得咁多呢、就唔好變到好似訪問我咁啦。 咁、又聽返我波比 訪問。咁講 真講真呢，其實你頭先講嘅你全部都好重要嘅，有啲已經好高層次啲。咁但我就由基本講起啦。咁基本講起啦，當然一個好嘅領袖啦，或者一個好嘅 manager 啦、啊、其實佢起碼第一佢係要有嗰個喺即係佢個業務方面嘅一個基本嘅知識。佢係要好熟悉啦，唔使講。佢無論佢咩部門，佢梗係對個部門嗰個運作，即係嗰方面嗰個領域，佢一定要有好嘅知識。咁呢個叫做一個knowledge base， 或者甚至係某一定程度上嘅 expertise、啊。所以就係呢個係 knowledge 方面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但係講真，知識咧唔係死㗎嘛，日新月異㗎嘛，日日都有新嘅嘢入嚟㗎嘛。咁所以咧，新嘢入嚟咧，你就要有好嘅咧，我哋叫做分析能力。同埋理解能力啦，係咪我哋叫 analytical skills， 係咪你能夠將複雜紛紛嘅嘢，嘩即係不斷喺度變化緊嘅嘢呢，你能夠好好咁嚟將佢分析，係咪咁樣呢，就當然你喺呢個分析過程入面，我哋都有好高嘅理解能力啦，即係理解啦，係咪即係 analytical powers， 係咪亦都你嗰個 understanding。咁但係呢樣呢個理解，頭先你都講咗一樣嘢啦，其中我最重要嘅理解就係理解你嘅組員，係咪佢哋嘅特質。啊，無論佢哋嘅技能啊，佢哋嘅能力啊，甚至係佢哋嘅性格，呢個好緊要。但係呢個其實好高層次嘅嚇。咁、呢個就係話你點樣能夠咧係知人而善任，而呢個善任咧唔係淨係話將佢對 pigeon holing 咁樣，係將阿甲就去做呢份工，阿月就做呢份工，唔係咁簡單。因為好多時佢哋都要夾埋嚟做嘅，有啲工可能係阿甲月一齊要去做嘅。但係如果阿甲月原來你發覺佢哋兩個嘅性格係水火不相容嘅，水溝油嘅，咁、就會係事倍。公伴係咪，但係你會將兩個人原來個性格係相近或者係互補嘅擺埋一齊做嘢呢，咁就會事半而公倍啦，係咪咁所以呢、這個知人善任其實係一個好高嘅境界，係咁、所以頭先你一講講咗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你嘅理解能力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呢就你都講得好重要嘅，就係、嗰個誠信，係咁誠信呢就真係我哋講啦，就係人而無信，係咪咁就呢、這個絕對唔得啦嚇，咁啊你係人啊唔會服你，咁、我哋亦都係咧就叫做坐言就起行， 係 嚇講得出做得到啊嘛，就係言必信，行必果，係嘛？咁呢個咧就係其一個人嘅誠信，同埋咧你唔能夠咧就係話講一套 就做一套， 就做一套係嘛？即係前言就不對後語啊，或者咧即係你啊要求人哋咁樣啦，但係你自己完全唔係咁樣。 因為我相信都係要互相信任係好緊要。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 integrity 咧，除咗你唔好話即係偷呃拐騙啊，係嘛？即係完全講啲説話係冇據真啊之外咧，其實都某一程度上咧，亦都包括一個咧就叫做以身作則嘅問題啦。咁啊，英文咧，我哋而家好興講一句咧，就叫做即係究竟你係walk the talk， 係定係 talk the walk， 你知唔知啊？英文係咁講啊，因為 talk 咧就即係口講啫，口講就好廉宜嘅，好平嘅，你中意講乜講幾漂亮都得。但係 walk 咧，其實就係身體力行啦。咁啊，即係話 walk the talk 咧，就即係話你講咗個嘢，唔該你照住去做，咁先有意思。我哋叫做咧身體力行或者以身作則，係嘛？你就唔好倒彎轉，就係 talk the walk， 係嘛？即係你原來實際上係只説。 不做， 只說不做，咁你冇用啦，嚇、咁樣咧，呢、這個就係叫 integrity。咁但係其實 integrity 咧，喺對我嚟講咧，我都覺得仲包括一樣嘢咧，好緊要嘅。但係呢樣嘢其實唔容易做嘅，因為人咧，正所謂人心欲做啊，每個人都會咧喺一個 team 入面，係有啲 team member 咧 中意， 你中意， 係啦， 有啲咧你係冇中意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即係等於我哋父母教仔女一樣啊 ，Jeff。我哋成日都咁講，喂，你咧 愛或者錫就錫喺個心， 係 就唔好錫到出口， 係 即係尤其有幾兄弟姐妹嗱呢、這個道理咧，其實係放諸四海而皆準， 即係要公平啦。 冇錯啦，同埋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做一個 leader 最忌最忌嘅嘢就係咩咧？就叫做 favoritism。 嗯， 就即係偏心， 係 就簡單嚟講叫偏心。如果你作為一個領導係偏心咧，即係直情有一個係你嘅所謂我哋個 handpicked golden boy， 即係你嘅即係完全係你嘅愛將，係冇錯。你可能個心入面係咁樣樣，但你做出嚟唔好做到咁出面，冇錯啦。因為其實你呢種偏心咧係好影響士氣嘅，嚇、你盡量當然係要做到咧，就係、是、公正嚴明、想法分明。呢個係一個好 leader。是最重要最重要一個即係嘅特質嚟嘅。但係呢個呢其實就好多時呢好多人都係衰咗喺度。 嗯。 因為佢點都冇辦法，佢覺得有一個係佢愛將呢，咁佢就會特別係會關照佢呀點點。 嗯。 啊但係就算我都話啦，你錫啦就錫喺個心，唔好錫到出口。咁呢個就係叫做我哋叫fairness， 你都講啦、fairness 呢樣嘢好緊要啦。 係。 咁、所以呢呢、這個領導呢除咗呢個所謂 integrity， 就係講說話要有誠信呢，在這方面的 fairness 是很重要、好這樣呢就我們其實還有其他很多特質的我覺得那麼就你現在可以想一下啦、就是看看你想的跟我們一會兒說的是不是一樣好吧好休息一會兒回來我們繼續 好